超股声中边缘回望， 即系今日我同大家讲下权力啦，即系其实我想讲权力。权力系乜嘢嚟嘅？权力嘅系，简单啲从普通定义讲起咧，你讲 支配力，支配嘅力量， 支配嘅力量系，即系支配 所有嘢嘅力量， 所有嘢嘅力量，尤其是支配人嘅力量。因为透过支配人咧，你又可以支配物质噶啦嘛，其实就系你能够支配到人，你又支配到物质。因为物质咧系死嘅，系要透过人去支配。咁我曾经喺即系呢几年嘅节目都屡次讲过，即系大家得闲就攞本书就系罗素嘅《权力论》嚟到睇睇啫。佢其实就讲，其实大本成本书大本都系讲一点，权力其实系 based on 大部分时间系 based on 权威。 系啊， 权威系来自惯性嘅，即系你服从嗰个人咧，你系服从惯咗嘅。即系譬如话你旧老细咁，你 under 咗佢十年之后，咁你跟住出咗捞，你发咗达啦。咁你见到佢话你都当头脚软嘅，其实系即系咁样。咁又试过好即系出名嘅实验啦，实验咧，即系话将大学生喺地牢度分为呢个狱卒同埋囚犯。慢慢咧嗰啲，其实大家个身份一样，嗰啲囚犯咧就惯咗翻咗啲狱卒，而啲狱卒咧就越嚟越暴戾。即系话，我所以喺呢一个香港的命运嗰度有咁讲，就即系话，其实就系呢一个朝代唔系靠武力能够存在，朝代系靠权威而存在。因为咧，即系我睇翻呢个罗马帝国衰亡史咧，啲罗马 emperor 咧不停俾人嚟杀死嘅。即系如果靠 brute force 嘅话，系非常危险嘅。嗰个人觉得喂。你俾我啲軍隊包圍住，我啲軍隊聽我講，我咪可以懟冧你咯，即係咁樣，係非常之危險。而中國朝代通常都係十幾廿年就亡一次嘅，即係好短時期嘅，就因為你要出到一個天才，那個天才成日打仗打贏，又識得管人，控制到手上嗰班人，咁佢死咗點咧？咁啊，到第二個，咧又係要同樣咁天才喎，呢條友係，因為個權威未曾確立到喎，喺個黑系。即係第二個又係咁叻嘅，我哋數翻歷史上嘅朝代就咁樣樣，即係漢朝之後就係魏帝嗰年，即係呂后啦，即係咁樣。呂后之後就即係你有漢文帝、景帝啦、唐朝、唐高祖、唐太宗、武則天，即係連出幾個厲害嘅人，咁咪建立到咯。宋太祖、宋太宗，即係呢個明太祖，第二代唔得，但係出咗個燕皇帝，即係呢個 好大鑊 啊！呢、這個其實清朝嚟講，努爾哈赤即皇太極係個天才嚟嘅，皇太極係個天才嚟嘅、然後入關再爆一個，即係順治還可以再爆個康熙，咁梗係坐穩咗啦，即係咁樣係。到一坐穩咗之後咧，後面嗰啲就唔挑使咁叻嘅咯，即係咁樣係。咁但呢啲係即係呢啲理論，其實我都有講過下，但我講緊喺現實社會，係點樣咧？現實社會有兩樣嘢，第一即係大家要記住兩個教訓，第一就係、是。我哋系唔需要靠 brute force 去维护你嘅权力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产权啊嘛，即系你个伙计唔能够谋朝篡位。其实背后系即系嗰个有个保镖喺度，嗰个保镖咧就系个产权个法律同警察啊嘛，即系咁样系。咁但系当然啦，呢啲权力即系嗰个产权系唔能够随便外移咯，即系咁样。系嘛？你如果protect好多人都系啊，我见到阿开达嗰个阿妈咪俾个仔搬咗出门口咯啫，因为佢成副身家要俾晒个仔，你又吸到一个两难咯。以前就系、是、你系咪俾晒啲钱个仔咧？你唔俾晒啲钱个仔咧，到你突然间死咗刻咧，就会抽遗产税。你俾 Q 晒个仔咧，个仔就唔使再尊重你，钱唔使佢当啫，咁样觉得你好娇烦啫，咁样。即系中国人、香港人好多都喺呢度 strike a balance。尤其是你俾到個仔俾到 99% 咁樣，咪即係終於原來你條命長過 expectation 啫，咁你咪申請破產啫，好似個法官咁樣，就因為佢活到90歲，因為呢個大鑊你知係法官都估唔到活到90歲啫咁樣。咁但 anyway 啦，即係而家呢啲就唔係大問題啦，即係我哋可以透過 即係用 trust 嚟到管理咯。 嗯，信託基金， 信託基金係，咁就即係呢個唔係大問題。咁第二去到現實世界，我講你無論喺一個屋企，喺一個寫字樓，喺一個組織，除咗揸錢嗰、那個係即係嘅權力之外，其他你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或者喺個屋企入邊，你點會有權咧咁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我就話俾你聽，權咧係唔係人哋能夠俾你嘅？ 嗯， 權咧係你自己 acquire 翻嚟嘅，即係我話俾曬，即係人哋話俾曬所有權力你都冇用，你明唔明啊？ 除了權力不是說你給他就可以給他， 是的，其實你要其他人聽你說就要你建立自己的權力，就是這樣。 那怎樣去自己 build up 一個權力呢？ 我先說給你聽，你怎樣在什麼情況之下大概幾種情況之下你就 build up 到的權力呢？第一就是在很多 association 那裡，就是這樣，你說的東西是特別合理的、 嗯、 你說的方法是大家都信服的，咁慢慢大家就慣咗服從你㗎喎，呢個啲喺啲社團最容易組成嘅方法嚟咁樣。 係呢、這個就係所謂嗰啲德高望重嘅人。 係啊，天然就即係慢慢就係有啲叫領袖㗎喎，即係就 首先係意見領袖先啦。 係意見領袖就跑出嚟㗎喎，即係呢個係呢、這個即係慢慢就咁樣喎。我覺得第二就係、是、我曾經講過領袖才能，其中就包括咗呢個人公唔公平先。 大家都服你的分嗰、那個分配， 因為其實你是一個即係權利的分配者嚟噶嘛，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領袖嚟講，你好 Q 唔公平嘅一個人係，咁咧你就永遠咧都係喺內部產生咗極大嘅問題，即係咁。咁啊，好啦，第三啦，當然啦，喺一個商業機構入邊啦，商業機構就睇下你同個老細夾唔夾咯，睇下你幫公司做唔做到嘢咯。一個在這兩者之間猶豫的 balance 來的、 嗯、 即是你跟老闆扯皮條，老闆很喜歡你，你可以一些本事都沒有，一樣可以坐第二把交椅，很多人都是這樣，即好像陳振聰那樣、嗯、就是這樣，對不對？那麼第二種就是你好厲害， 你這個幫公司賺很多錢，那老闆當然尊重你很多，但是不是、哦、但是你雖然幫公司賺很多錢，但你見真個老闆都屌佢老母嘅，咁都係大鑊。我又識得咁樣人， 唔係咁啊！ 你好似韓信 咗一次，我幫你搞掂佢咯。佢會頂忍無可忍噶嘛，會加倍咁仇恨你咯。 即係有一個我嘅朋友啦，即係喺間銀行度做到 managing director， 我同佢一次去澳門。咦？點解佢即係喺架船度就已經屌嗰個嘢老母屌喺度，即係酒店 check in 仲喺度屌緊，呢個邊個嚟？就係佢哋銀行主席。結果佢果然冇得撈收啫。 呢職怨太深啦，已經。 佢好叻嘅，佢幫銀行賺好多錢，但結果大佬唔掂。最後嗰個老細終於有人會諗住啫。即係隨便賺少幾百萬啦，咁能夠用人力 都好得過啫嘛，只大把位啦。 但基本上，即係話，我哋成日都喺呢啲嘢度揾一個平衡，即係咁樣揾一個平衡。但基本上，我而家急邊緣回望，唔係講啲咁完美嘅嘢，講翻我自己即係嘅經驗俾大家睇。就我咧，就係咧，成日咧，其實由中學開始咧，就係咧，啲人有緊急關頭咧，就會聽我意見嘅。因為咧， 處理危機嚟， 係我處理危機。因為喺好危險嘅關頭，你都唔見到我 panic 嘅，即係咁樣嚟。同埋好有主意，喺咩時候都有啲主意。但係咧，喺平時咧，我又好懶喎，其實我根本就唔想去理啲細節嘅嘢。 嗯。 咁所以通常咧就我做做下，以前即係未曾成熟嗰時，更加係好多嘢，好多嘢做咗，我就唔做啦，就爛尾啦，即係做咗唔想做啦，唉、哎、太過煩啦，煩曬幾多煩好做。咁又或者咧就揾第二條友去做， 係啊，一啲專門處理細節嘅人去跟啦， 係啦、 啊，你俾一個大方向佢， 係啊，咁啊要揾一個咁樣嘅拍檔啫咁樣，咁即係譬如話即係做電視或者電影時期有個麥當雄。做呢個瓷磚有我家姐，即係咁樣咯。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一定要容忍 你的權力是被人 share 的，無論誰敗第一、第二把交椅都好啦。咁樣嗰陣時候咧，就要識得做嘢。喂，有冇呢個 sense？ 乜嘢係要商量，乜嘢係唔使商量？ 嗯， 其實兩個人做嘢係永遠都即係有 咁，你咪好拍拖，咪有 難度喺度。 默契咯，咁你管仲同華音或者爆叔牙嗰啲係咪？其實就一配一嘅啫嘛，一個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即係有一個人蝕底啲，嗰個人個性格上係蝕底啲嘅， 肯蝕底啲咯， 係。有一個咧。就是叻啲，佢就會過分啲，咁你就配到。如果兩個都係咁叻嘅咧，兩個都要爭嘅咧，咪一鑊炒起咯。如果兩個都係橙蝕底都大鑊嘅，因為冇人做，冇人揸主意啊嘛，攬住一陣死咯呢個就。所以係即係拍檔係咁樣，即係多數嘅拍檔就係如得水嘅意思就係咁啫，係咪？你嗰個任何機構都唔可以同一類型嘅人太多嘅，有一個人肯冒險，一個人可以守財先啊嗰個。 嗯 是不 是即是我告诉你即是譬如说做生意这样我说一讲他现在这样不可以做因为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拍档是帮他看着细节和钱的、 嗯、 通常都要找个女人的、 嗯、明白 女人好很多即是男人粗心大意很多、嗯、尤其是看着钱 是啊 是啊然后呢我又讲过大家喂即是权力的事结果是自己打回来的、 嗯、 即是你啱得多即自然就会服从你啦、嗯、你做嘢公平嗰啲人就服从你啦如果唔係个老细就算话俾你喂好快你都俾人哋架空晒喎你发现 係 根本係你唔能够继续落去喎即係咁样咁但係去到呢啲咁嘢你又要知道即係呢个世事嘅嘢係冇嘢冇代价㗎喇好挑辛苦㗎其实係 你个意思做个 责任咯、 啊，系啊，即系我就唔，其实即系唔系个咁中意嘅，即系呢个就即系呢个系嗰个权力背后嗰个责任系好个职责同个责任系好 Q 大嘅，所以边个中第时我成日都系即系第一把交椅俾人哋去做嘅，即系我系唔肯做嘅，其实系、嗯、 主要系咪个精神压力同埋舆论上面咧？ 唔系舆论上，我就算唔理， 牺牲好多， 我系比较上。即是你話我當你唱歌㗎喇即係呢個起碼呢種阿 Q 精神我係做得到㗎喇睇都費事睇你即係鬧我啲嘢你唔好 send 嚟俾我唔睇即係咁樣、嗯、我當你冇㗎即係咁樣係你冇呢一樣嘢精神呢你就根本就係當然壓力太大但就算唔係咁樣嗰啲成敗呀即係個責力壓力喺晒你由你孭壓呢你就不停喺個心度不停流轉㗎嘛係咪咁做呢係咪咁做 千人交戰㗎 係咪咁做呢你明唔明啊？因為當你去拍板做一件事嘅時候，喂，呢、這個就係你一個人就決定嗰個責任。 啊，呢個沙特講過啦，講自由，即係講即係我抉擇，故我在。因為即係佢話好簡單，打仗一個排長仔啊，其實佢都決定咗個普排人嘅命運。當佢選擇嗰一刻，佢係為咗其他人選擇嘅啫。 香港一次唔記得羅斯福有一個顧問係佢好相信嘅嘛，一個又係有心臟病，又先天有病嘅嘛，係結果派去見史泰林啊，派去見丘吉爾啊，得呢條友嘅嘛，永遠就派呢條友。嗰啲人唔明點解你咁信呢條友咧？即、就、係、是、Franklin Roosevelt 就話：當你坐喺我呢個椭圓形辦公室嗰邊，你就知道每一個拍門入嚟嘅人，佢都係有動機嘅。是有嘢 有嚟 嘅啫，系呢条友冇嘅啫，完全系为我谂嘅啫呢条友啊，你知唔知？ 难求啊呢啲， 一个嘢冇唔会有嘢收，因为佢随时可能会挂佢啊，根本就系，系冇私人嘅目的嘅啫，系得呢条友系，即系但系即系话，你任何呢啲人，即系任何人都系要自己谂清楚，适唔适宜咁做咯。其实你见到。周恩来又系噶，其实周恩来系不停永远推走嘅，其实系第三国际系将个实权交俾佢，叫佢翻嚟斗啊李立三，佢翻嚟又唔叫斗啊李立三，你知唔知啊？系握到埋佢手上，佢都唔要嘅啲权力，周恩来系永远唔要第一把交椅。 我觉得佢好世故嘅人， 佢好世故，好世故 吓。咁其實就佢啱嘅，因為佢話佢個人好婆媽嘅，佢做嘢咧，你叫周恩來嚟演過一講講幾個鐘頭，大家都唔係好明嘅要點，真係卷卷慈愛，即係周恩來 一撅撅細節咁樣講啊， 好嘢就婆媽做嘢就好利落。 佢管細節係管到即係話， 去開會有咩大會報紙東張凳坐張凳佢都要攞嚟俾佢自己試過先呢個凳舒唔舒服 即係好細心啊真係好細心 報紙係個咁樣樣嘅人嚟嘅即係呢個周恩來係咁一個咁樣嘅人真係唔坐得第一班交椅喎老實講因為你困曬喺細節入面完全係困曬喺細節入面所以調翻轉頭咧，佢好佩服阿鄧小平嘅。鄧小平咧就找大綱嘅，鄧小平就係、是。而且咧，鄧小平嘅決斷咧係好犀利嘅。鄧小平喺留法嗰陣時係專係做即係碳子影印博士嚟噶嘛，佢叫 寫立寫黑板， 寫立板子印印，只係印曬所有宣傳文件喎，即係咁樣。 我睇啲回憶錄咧，睇旅法勤工俭學拳嗰啲咧，鄧小平好少出聲，個子好少，你開會嗰隔離聽嘅啫嘛，佢又從來唔出聲，佢係典型嘅一個，你話權謀又得，實幹又得，佢典型嘅人，典型 嘅好實際嘅人，係啊，就是、哲學思維嘅一個好實際， 好實際，好實際。 咁就我哋另外講講咧，就仲大家有咩可以應酬幫手嘅就係六四同七一啦。六四我哋同民間台就會喺維多利亞直播咯，即係咁啊。 好，好，好，好，好 我哋埋去講幾句就得㗎啦。有兩個鐘頭，兩個鐘頭直播八點至十點，將何依依同埋自由搏擊都搬落下邊，即係咁。 加埋鬱文， 加埋鬱文嚇，邊個得閒咪講嘅，埋去講，同埋播台。 我覺得好好好好好啊！好啊，因為你係20週年，係值得紀念 的。20週年，係啊，我哋係即係我聯合整個聯合 booth 啊，呢一個民間台就會喺大氣電波直播，我哋就係用我哋全力啊網上直播。 阿蕭生，你有冇睇過趙子陽嗰本書啊？ 我聽過佢講嗰啲，係你睇曬。 我覺得英文書我就不會買，因為英文書翻譯嘛， 中文就出㗎啦。 中文係傳神好多， 係應該買中文呢本。 呢本一定係買中文，傳神好多。 係，即係佢嗰啲畫，即係譯做英文，你爭好遠啦，我覺得。 點譯都譯唔到其實。 咁就 anyway 就係話六四嗰晚，大家幫唔幫到手咧，即係重要嘅，都有啲嘢可以做嘅，即係 anyway 我哋六月一號擴寬咗貧寬嘛，即係六四呢個廣播就係即係數以萬計人。我哋而家100 Mac Designated 400 Mac Share Bandwidth 將會買多咗300 Mac Designated 我哋有400 Mac Designated 300 Mac Share 嘅 Bandwidth 係變咗幾倍嘅其實我哋全部係 Visual 可以去到數以千計嘅人聽聲係數以萬計嘅人 咁犀利 係啊其實我哋而家有 Bottleneck 嘅 你幾時搞個雞尾酒會啊唔好嘥佢啊 咁、就即係再加埋即係其實應該由六月第二個禮拜開始轉播民間台囉即係做完六四之後就 唔係我覺得民間台應該轉播你啲節目嘅而家調轉咗冇計啦 佢又會轉播一啲 我覺得佢應該轉播因為點解呢雖然間我知道你個講法呢即係話而家越來越多人會喺網上聽但係好多人真係冇嘅佢應該將你啲節目俾人聽㗎嘛、 嗯、 何必斤斤計較邊個做節目啫 係 邊個做製作係冇意思我覺得暫時嚟講因為大家互相互通有無嘛 好啦差唔多啦 好啦